日前，国际乒联发表了今年男女乒乓球健将奖获奖候选人名单。据发表，朝鲜运动员金松一被评选为2016年国际乒联女子乒乓球健将奖获奖候选人。